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42章 下。 呢部船上边所有嘅人都消失晒，豆腐嘅额头已经见晒汗啦。佢又讲：，因为咁，我哋先翻去先啦。喺呢部船上边，我越嚟越觉得惊啊！我就岌咗下头，谂住就退翻出去噶啦。点知道喺呢个时候，豆腐啊将我只手轻轻咁拉咗下，随即手啊指向咗其中嘅一间休息室。佢只系不断咁示意，嘴上边啊冇开口。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望过去，心里边啊不由得一喜。嗰一个系位于床脚嘅地方，喺床底下堆住咗好多好似皮箱咁嘅杂物，所以一时之间都冇发现。呢、这个时候顺住豆腐只手一睇，先发现嗰度隐约露出咗一只人手。嗰隻手啊，静鸡鸡咁样，慢慢咁向入边缩，系好似想将自己匿埋起嚟。睇嚟可能嗰个空间里边太过细，所以一时之间就冇收得住。等阿豆腐啊发现咗，豆腐就算系比较机警嘅，佢啊诈家衣话想离开，事实上面上嘅神色啊非常之兴奋，佢系咁同我打眼色。好明显是将呢条友捉住咗啦。咁样一睇，諗嚟其他休息室嘅床底下边可能都匿埋啲人。奇怪啦，呢一啲系啲杀人唔眨眼嘅海盗喎，而且手入边又有枪，唔至于见到我哋就吓到匿埋起上嚟呀嘛。而且咁样嘅一道烂鬼门，一脚就可以硬开㗎啦，匿埋喺个床底有咩用呀？我是一时之间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于是就示意豆腐和姓唐的向休息室入边走，准备将这条友捉出来。而在另一边呢，嘴里边就一路讲住要撤退的说话。三个人入了房间，即刻就将个门反锁，这样做是防止其他休息室的人冲过来在背后放暗枪。紧接住，豆腐即刻将支枪一指指向个床下边，喝道： 你已经被包围啦！放下武器，停止反抗，两只手抱住个头，慢慢咁踎低。 豆腐一路讲，一路警惕咁注视住床下边嘅人。姓唐嘅就守喺门后边，防止外边有人突然间冲过嚟。我同阿豆腐就两支枪指住床下边，等下边嘅人乖乖投降。点知道等咗一轮，床下边嘅人只係一味往入边咁缩，眼睇住隻手都就快睇唔到啦。我心里面諗：弊，唔通床底下有啲咩暗道？我即时就讲：顶你个肺，豆腐快啲开枪。豆腐嗰个位置射击就比较好嘅，嗰个人匿喺床底下嘅杂物堆里面，身体就完全睇唔见，就系、是、只系见得咁嘅一截手。豆腐就一枪打过去，就打喺呢一只手上边。点知道呢一枪打落去，竟然乜嘢反应都冇。按照常理嚟讲，正常人中枪咁起码都惨叫一声啊！豆腐懵啦，佢讲唔啱唔啱，点解一声都唔出嘅？唔通呢个系个死人？我话讲死人点会喐噶？我真系唔信中咗邪啊嘛！我都猛起上嚟啦，示意豆腐啊继续示警，自己就踎低个身，将床底下边杂七杂八嘅衫啊、皮夹啊咁啊，全部向外边搬。冇搬咗几件，里边藏住嘅人就露出咗半个身形，睇嚟系一个女人，震腾腾咁样。我一睇就明白过嚟，呢、这个可能就系海盗扣低嘅女人啦。咁点解佢会匿喺个床底下呢？于是我就同佢讲：我哋系嚟救你哋啊！你头先如果出声嘅话，就唔使白挨一枪啦。快啲出嚟，唔使惊。呢、这个女人睇嚟好狼狈，披头散发咁遮住晒块面，个身体就不停咁喺度震。豆腐一 见唔系敌人就放低枪，趴低嘅身就向床下底嘅人讲： 唔使惊，唐光贼，快啲睇，系你嘅人啦，好似精神受咗刺激，你快啲将佢劝出嚟啦。 佢一路讲，一路对住门口嘅唐光贼度望过去，点知紧接住豆腐面上边嘅表情瞬间就凝固住咗，喉头好艰难咁滑动咗下。好似喺我哋身后边嘅门边有啲乜嘢恐怖嘅嘢一样，我心头即刻打咗个突，拿住支枪猛然拧个头过去，身后边竟然空空荡荡，乜嘢都冇，系乜嘢都冇啊！姓唐嘅去咗边度呢？就系喺我同豆腐趴低嘅身同床下边嘅女人对话嘅时候，唐光泽竟然喺我哋身后边消失咗，而且一啲动静都冇。即使佢要离开呢一间房，咁开门嘅时候应该都会发出啲声啩。咁究竟系乜嘢回事呢？我真系点样都谂唔到，呢一次出海之行先系第一日嘅晚黑，就会遇到啲咁样嘅离奇古怪嘅事情。可能真系怪我气运太低，还系八字唔旺啊！我身后边嘅呢一道门仍然紧紧咁关闭住，唐光泽就好似人间蒸发嘅水蒸气咁，一啲痕迹都冇留低。我即时又冒出咗一个想法，心谂光头四人落船舱，亦都一啲动静都冇，莫非佢嘅遭遇就好似圣唐咁一样古怪？佢哋究竟点解会咁消失咗呢？我亦都不由得望向咗床下边已经缩成咗一嚿无声无息而震腾腾嘅女人，沉声咁讲：豆腐，唔好再怜香惜玉啦，将佢搞出嚟，问下佢究竟系咩情况啦。呢一个地方狭窄，我哋两个大麻甩佬同时趴低就唔系好方便，咁咪由阿豆腐嚟代劳啦。佢听到我咁讲，亦都伸手去扯里面嘅女人，嘴里面仲讲：出嚟啦，小宝贝。我一听豆腐咁讲，先前喺呢个诡异气氛里面觉得冻冰冰嘅皮肤，而家即时就打起咗一层嘅鸡皮。点听就点觉得呢个豆腐而家好似一个调戏民女嘅恶霸咁。豆腐嘅力度啊够大，佢咁一扯，听讲嚓一声，成个人啊蹲咗喺个地上边，手里边扯住一样嘢。我猛然一睇，觉得自己嘅肌肉都僵硬晒，估计面上嘅表情亦都唔会好睇得去边度咧。因为见到豆腐嘅手上边显然攞住一只断掌，豆腐攞住嗰只断手，面上嘅神情比急屎仲难睇。佢讲：我冇攞几大力啫，只手点解会断咗嘅？我心谂豆腐呢咁嘅叮当咁嘅力，点可能直接将一个人嘅手扯断呢？即使系扯断咗啊，入边嗰个女人点解连一啲动静、连惨叫声都冇嘅？唔通佢唔系人？又或者佢唔系一个活人，系一具死尸？咁死尸点解又会喐嘅呢？我啊越谂越唔妥，亦都唔顾得呢一度狭窄啦，勉强就趴落去。将个灯光向里面打，两支手电筒的光芒聚埋一齐，好清楚啦。睇到入边嘅女人不停咁喺度震，而被头先豆腐扯落嚟嘅嗰只手断口嘅地方翻卷住啲皮肉，暗红腥臭，手臂上边仲有之前嘅枪伤。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呢一个唔系一个生人。但系佢究竟有啲咩嘢喺度搞到佢咁装神弄鬼？头先咁被搞咗一阵，我而家火都嚟埋啦。不过呢，亦都唔敢贸贸然咁伸手去搲，咁就解开咗豆腐腰间嘅探铲，反手啊督里面嘅人。呢一下督落去，嗰、那个触感即时就觉得唔妥。里面嘅人嘅皮肉系有弹性嘅，再加上我又冇点用力，咁样一督。感觉是真的不一样，不过而家我用探铲在他的背脊上边咁一督落去，有一种好像督到啲软膏咁嘅触感，而嗰个女人嘅背脊上边即时就出现咗一个马蹄形嘅伤口，俾我咁一督 佢反而就唔喐啦，披头散发，静静咁趴喺地上边。依一个时候，我就发现喺呢个女人嘅肚腹下边，隐隐约约突出咗一嚿黑蒙蒙、拱下拱下嘅嘢，有啲似蛇，可能系俾佢压咗喺身下边，正想逃走。不过喺呢个茫茫大海里边，点解又会出现蛇呢？就算系海蛇，亦都唔应该出现喺船上噶。我啊留低个心眼，不动声色，对准咗女人呢个肚下边嗰个黑蒙蒙移动嘅嘢，突然间一铲就咁铲落去。呢一下嘅力度啊十足，再加上探铲嘅边缘系好锋利噶嘛，即使系条人嘅手臂啊咁样一铲，亦都会斩落嚟。呢一隻嘢受到咗咁样嘅重击，瞬间就俾我斩成两橛。但系唔知道点解就冇流血，剩低嘅一橛一缩就缩入咗女人嘅下边，而另一橛就暴露咗喺我哋嘅视线之下。我用探铲啊将嗰个嘢扫出嚟，拨到眼前一睇，系一截手臂咁粗、三寸咁长嘅嘢，通体漆黑。而断口嘅地方就翻住啲白肉，冇任何嘅血迹，俾我嘅感觉好似系啲咩海洋生物嘅触觉。诶，唔通系章鱼？我亦觉得唔大可能。我讲章鱼嘅尖端系最细嘅，你睇得到，净系个尖端啊，就好似我哋嘅手臂咁粗。咁呢个章鱼有几大条啊？诶，唔好理点，将呢个女人先搞出嚟先，睇睇系咩回事。我同阿豆腐就小心翼翼出力咁将里面嘅女人就扯咗出嚟，一扯先发觉呢个嘢已经好似冇骨咁㗎喇。扯出嚟之后，佢个头随住个动作就向后一仰，头发就向两边分开，露出咗一张一直掩盖住个面。呢个人原来嘅长相系点样样都已经好难预测㗎喇。总之在我同阿豆腐面前的呢一块面已经扭曲到一种惊人的地步，佢的五官几乎都已经全部移晒位，仿似就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死去一样，睇得人哋触目惊心。果然是一个死人。